潘林和李一博惊诧本轮星星在比赛中有安排，而此时星星对神奇的团队赛也已经打到一半了。主攻乔一帆的一寸灰，贺明的分析计划是美好的，但现实告诉他们，乔一帆也不是他们想打翻就打翻的。双方战队团队相遇时，首先就没见一寸灰的身影，人玩战术走位去了。比赛也不能那么刻板，既定目标不在，也不能死乞白赖不理眼前非要去找。于是神奇觉得眼前是略有人数优势的，直接打吧。是有人数优势，而且人数优势超大。双方正面相撞时，神奇是五人整体，而星星这边只是唐柔和苏沐橙两个人的角色。五打二，这还有什么怕的呢？神奇一拥而上，不过倒也清楚星星不可能专摆两个人来给他们杀，所以也小心留意着星星其他人会从哪里突然杀出来。五打二，这一交手结果也不说，贺明、王泽、申健三人心都有点颤。他们面对的是什么呀？是战斗法师和枪炮师的组合呀，他们最熟悉不过的那个组合，数年间他们围绕着那个组合，而这对组合昔日无论二打一还是二打二、二打三、二打四、打五，那通通都是干过的。在贺明他们三人习惯性的意识里，人数优势没有了，他们是被牵制了。紧接着方瑞的海无量就出现了，乔一帆的一寸灰也出现了，从左右两翼出现，对神奇开始加攻。一寸灰出现了，可主攻一寸灰这个目标却不好落实了。贺明他们赫然发现他们已经被缠住了，而这种场面他们好熟悉呀，以前都是他们的对手被战斗法师和枪炮师缠住，然后他们在一边各种添油加醋的。结果还是我们最熟悉的战术吗？贺明三人都有点失神了。居莫笑加沐雨成风，他们凭着对选手的熟悉好一番针对性的布置，结果居莫笑直接没上场，让他们好像失了主心骨一般。结果韩嫣柔加沐雨成风打出的远比居莫笑加沐雨成风还要让他们既视感。早知道是这样的话，贺明三人都怀着这样的心情。最终团队赛以星星胜利告终，全场比赛星星9比1取得了一场大胜。赛后的记者招待会，神奇这队大家兴趣缺缺，草草就结束了。星星上来后，记者们难免对罗吉的出场和叶修在团队赛未出场的安排产生一些好奇，得到的答案是针对季后赛进行的适应和练习。星星已经开始进入季后赛的节奏了吗？而后这样的标题就见报了，不过这也不是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事儿。赛季进行到末端，一些成熟稳定的战队确实就会已经开始对季后赛进行谋划了。季后赛无论过去还是现在，赛制和常规赛都大有不同，赛程又密集，主客场交替，总要跑来跑去，确实需要一些相应的调整和安排。不过现在才28轮呢，星星这个季后赛节奏进的是不是太早了点儿？现在就开始各种大练兵，不怕到时一个不慎摔出季后赛名单吗？不过本轮进行练兵的星星依然是9比1大比分获胜，外界又能还说什么呢？那些专注于黑星星的在事实面前也只能先把话在嘴里含着。第28轮是强队们的全面胜利，除了呼啸9比1打败301，没有哪一场比分是让人们意外的。拿下9分的星星战队积187分，继续排名第六，之下是百花战队积分183分。呼啸战队9比1战胜301后，在一轮比赛内逆袭成功，虽然和301是同居167分， 但呼啸本轮9-1胜301队，第九轮输给301队时比分是3-7，两队交手总比分是12-8，呼啸占优，所以同分下是呼啸站位在前。呼啸和301队的名次交换是本轮之后积分榜上的唯一变动了，其他战队全都是留守自己原有的位置。第12名黄蜂以下的战队基本可说本赛季已经结束了，接下来就看他们是不是会为了争取更多的分红努力在积分榜上冲一冲了。不过这个动力对于战队的经营者来说还算有点，对于选手们来说就有些动力不足了。媒体报道这时候也都往第八名上下这一小区间扎堆儿，前边轮回、蓝雨、微草这些豪门都懒得报道了，常规赛冠军之争已失悬念，豪强成绩稳定，调也调不出季后赛区，还有什么可写的？冲前四，这是一个还算有点动力的内容，毕竟前四在季后赛是会多保留一个主场优势。不过相比起目前激烈的第八位之争，冲前四什么的也可以稍迟些再看了。4月3日，职业赛季第29轮，301主场迎战烟雨，成了本轮看起来还算有点分量的对抗。烟雨战队目前积分149，排名第10，距离第八、第九的呼啸和301队都是18分。理论上来讲，他们还有冲季后赛的希望，但就烟雨这赛季的表现，让人们也不敢对他们抱有太多期待。烟雨战队转型的新战术一直深受诟病，但冬季转会窗他们依然未做调整。下半段他们的表现也并没有变得多少有起色，打到这最后十轮，他们是不是还有冲击季后赛的勇气谁也不知道。对外的官方宣言当然都是相信、努力争取转机什么的，场面话谁都会讲，明清林海也说他们不放弃呢，但谁都看得出他们已经缴械了。第29轮的比赛有些平淡，星星本轮是客场挑战黄蜂，昔日顶尖战队现在已经落魄的连争取季后赛的机会都没有了，但是黄蜂的主场却依然热热闹闹，这可是一支拥有10年历史的老牌战队，联盟还有几支队伍拥有10年。主场的粉丝有不少年龄超大，甚至30-40岁的都不少见，这大概就是老牌战队的专属风景了。这些人接触荣耀的光景大概都不会比叶修晚到哪儿去，虽然他们只是普通人，没有叶修这样的成就，但是能10年如一日的坚持，他们对荣耀的爱也少不到哪儿去，荣耀都已是大家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了。黄蜂彻底没落了，但这些人却没有就此离开，就像荣耀是他们生活中的重要一部分一样，黄蜂又是他们荣耀中的重要一部分，他们已经习惯了支持这支队伍，成绩好则好，坏也罢，看到个优势的年轻选手，星星战队就嗷嗷叫着围过去，那已经不是他们这个年纪的粉丝会干的事儿了。个人赛第一阵，星星上场的依然是叶修，现场居然在叶修登场时就给予了一些掌声。他们看了荣耀10年，所以同样尊重这个10年老兵，虽然这个家伙在荣耀第一赛季的总决赛里把他们黄蜂战队狠狠地干掉了，但黄蜂这边并没有霸图那么大的怨念，毕竟他们只在这一年有过怨念，不像嘉世和霸图是来来回回撕扯了4年，年年在季后赛相撞，那仇当然大了。掌声让叶修有点意外，他随即也挥手向主场的这些观众们致意了一下。想想黄蜂当年，再看现在，叶修也是感慨万千。等到了场上，和对方选手角色这一碰，叶修就更加唏嘘了。田森扫地焚香， 黄蜂赫然派出了他们的核心队长在第一阵面对叶修。比起呼啸的唐昊首发，黄蜂这种安排的心境恐怕就又有一些不一样了。他们这赛季已经就这样，不会有什么目标了，所以这时候心情也放轻松了。核心也跑来打个人赛了，大概就是想试着摧毁叶修的记录，给战队加点噱头，让粉丝们有点热闹吧。毕竟这样的结束真的太平淡了。扫地焚香啊，叶修注视着在赛场中央全息投影打出的这个角色，这可是和叶修争夺过联盟第一届冠军的角色。那时的一叶知秋、大漠孤烟，还有这扫地焚香，算得上是在联盟中三足鼎立的三个至强角色了。而现在呢，扫地焚香，还有多少年轻人知道这角色昔日的厉害？这赛季的全明星扫地焚香干脆是连全明星阵容都没有挤进。田森，叶修又看到如今扫地焚香的这位操作者正在对面往比赛席里钻着。这个仿佛运动员一般高大健硕的选手往比赛席里进时，好像都比其他人都要费劲儿一些，看着颇有几分滑稽。黄金一代，联盟至今最闪耀的一群新秀，而后个个都成了战队当家做主的核心成员。田森恐怕就是他们当中最悲剧的一个，他的整个职业生涯就是在见证黄蜂从一支顶尖豪强逐步沦落到如今连进季后赛的希望都没有，而他却还在默默坚守。冬季转会，301队曾对他发动邀请，未等黄蜂战队表态，他自己就主动站出来表明了心迹。无论成绩怎样，只凭这份心，这都是一个值得尊敬的选手。叶修一边进入选手席，一边又想到扫地焚香在田森之前那位选手，和他韩文清一起并称为那个时代最强的三神之一郭明宇。 屁大神啊，叶修一边刷入账号一边骂了，还欠着我钱呢，就人间蒸发了，什么素质啊。